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嘴里打的戏曲家伙点儿，一块手绢做醒头，两个演员简简单单在台上就能唱一出大戏。熟悉相声的朋友都知道，这是相声中所谓的腿子活。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啊，要跟各位来上一次欢乐戏曲游，继续跟您聊一聊相声段子中经典的腿子活。说起这相声中的腿子活，人们马上反映到的就是捉放曹、黄鹤楼这样以仿学京剧为主的相声作品。那其实在传统相声的腿子活当中，仿学地方戏的也是有很多了，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学唱河北梆子的汾河湾。这汾河湾讲述的是什么呢？薛仁贵荣归故里的时候，在汾河湾误杀了亲生儿子薛丁山，后来和妻子柳银环重逢的故事。还就是这样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的一个故事，相声演员却能把它演绎的笑料百出。文哏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先生素以文章会批三国这类的段子响名曲坛，但是也许您还不知道，汾河湾也是苏文茂的代表作之一啊。上演这段子的时候，苏文茂会一改他的儒雅气质，通过语言动作、举止神态的巧妙配合，刻画出了一个铁达子这么一个不懂装懂的假外行的形象，闹出了不少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这段汾河湾的片段，来品一品苏文茂扮演的这位铁达子演唱的河北梆子究竟是个啥味儿。 我是搞戏曲的。 哦，什么剧种呢？ 河北梆子。 您呐， 啊， 这个业余爱好 啊？不，我专业。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我不在北京。 您？ 我久占江南一带。 这个还是外地的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啊？ 啊，这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哦，在那方面公演 啊 啊啊！是。 听过我的戏吗？ 没有。 哎呀，太遗憾了。 我也是感觉这样。 知道我是谁吗？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去知道了。 您提哪位啊？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啊，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那我们太熟悉了， 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对对对，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那是我师哥。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嗯嗯， 一师之徒。 对对对。 哦，他叫银达子， 我叫铁达子。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我们师兄弟四位 啊，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啊，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我全行啊， 全能唱。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多 昆乱不挡。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当然比他强。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男扮女装。 哎， 男旦角。 对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啊，这个 别摸别摸， 眼睛身上还有羊肉，不让摸你。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不 啊， 我到这儿来探亲。 哦，探亲访友。 对对对。 哦，是。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啊，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坐夜车走。 啊， 是。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好。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哎，好， 咱们再见了。 这就要走啊？ 啊， 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 哦， 不是晚车走吗？ 是， 误不了。 哦， 晚留你一会儿 干什么？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哎，别， 哎呦， 哇，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这我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这个今天我唱不了。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看看啊。 我不是有架子。 您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我一个人怎么唱？ 这个 没法唱。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哎，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了怎么样？我还行。 你行吗？ 我行，当然你太，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哦， 我陪您唱。 哦，那可以 啊。 这么办 啊， 你选出戏。 这可别介。 嗯，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不行 啊， 我不能挑戏。 怎么呢？ 我会的戏太多呀。 您呢？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嗯，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啊，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您这都不像话。 嗯， 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这点您放心。 嗯，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打的，我全豁出去了。 是 啊。 那行 啊， 你还是你挑戏吧。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你选。 您是唱旦角的， 捡你会的。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秦香莲 怎么样？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哎，就可以吗？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怎么呢？ 人太多呀。 啊，对，咱不能全唱 啊。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沙庙， 韩琦沙庙。 哦，我扮演谁？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我秦香莲，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哎，这点情节不错。 怎么样？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怎么呢？ 你 跑， 你追我，我跑吗？ 啊， 我是女的 啊。对呀， 我不能空手跑啊。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唱啊。 咱俩唱 啊， 那俩小孩不要了， 免了。 我女的前面跑 啊， 你后边追我。 对呀，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知道是秦香莲 啊，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我这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人不齐不能唱。 那怎么唱别、啊、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断桥 这好吗？ 我演谁？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我白蛇 啊。 啊，白蛇我行。 啊，白蛇行。 啊，行。 啊，行。 哎，你呢？ 那我就得改个锅了 啊。 我来这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人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贬我这模样干什么？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是啊，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行，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汾河湾 啊，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哎，这叫什么话 啊？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那、我不会别的了， 就分合办了， 好吗？ 行 啊， 我演谁？ 您来那个柳银环。 柳银环，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啊，这我知道 啊。行，对、 你呢？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你薛仁贵 啊， 我柳银环， 对， 咱俩什么关系？ 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你是我什么人？ 我是你丈夫啊。 我呢？ 你是我老婆呀、 不是那个、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怎么的？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多新鲜的，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对，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那行咱就这出了。 行了，我请您帮我忙吧。 干什么？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干嘛还搭桌子？ 咱二位唱戏呀、得画出个场面来。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分出前后台来。 怎么样？ 我帮你搭桌子。 您多稍累吧。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 一会儿多跟家四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哎，那个、 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需要什么？ 有那个就是那个戏服有吗？ 您要什么？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那叫行头。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这不要的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那行 啊， 你们这儿有行头吗？有没有？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 这不是儿化音吗？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你们这儿有行头没有吧？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就穿这事儿 啊， 这就凑合事儿了。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我可没这么唱过。 哎、这您今儿破破例， 那好， 好不好？ 请观众多谅解吧。今天条件比较差，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那 没您事儿啊。 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哎，也可以。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这个想法也不错。 哎，对，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对 啊。这个江南这个体，嘿，哎呀， 好，哎， 啊， 看见了 啊，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哪部电影啊？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日本的片子？ 对 啊，看过。 您看我像不像？ 嗯， 《追捕》里的真优美。 哎，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我像。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行了， 咱这儿唱可以了。 哎，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是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这我可不太习惯。 咱们试试来啊！现在您归后台。 哦，这是后台。 哎，这就为前台。 啊，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哎， 现在是您叫板。 那什么 啊？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该谁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我叫板 啊，对对， 叫板，叫板，叫我板， 这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干喊俩字儿， 那怎么办？ 叫板得有词儿啊， 词儿。 丁山儿该来了。 哦，这句 啊， 哦，由这儿开始 啊，从这儿唱啊。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啊，行，这事让我。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从这儿开， 哎，那行。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这喊冤来了，这怎么着？ 那怎么着？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那我怎么办？ 你得有韵。 我有韵 啊？ 我不能有韵。 不，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 不是 啊， 因为今年呢，没我的指标。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不，什么运呢？ 你说什么运？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啊，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别这样 啊，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哎 啊，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应该是你唱。 哦，应该是我唱 啊。 那你干嘛给唱喽？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喽，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不是？ 我没这份意思啊。 你来个先入为主，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 你这叫表现自己。 哪有那事儿？你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啊、 我也是想听您的、 哎、 别着那么大急。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啊？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这我们这戏没法唱啊！不，您这过来 啊！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我怎么不懂？ 我这不是挡着您，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 啊。 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对， 这是门帘。 哎， 这是竹帘子， 看来够细致的啊！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哎，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那么你这是什么 门帘？ 我扶着门框。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的主题就是欢乐戏曲游。说到汾河湾这个段子，您能相信吗？其中善良柔弱的柳银环居然能在舞台上翻起跟斗来，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亮就跟他的姐姐魏文华有一次表演汾河湾啊，现场效果那是绝对火爆。在这段子的最高潮，魏文亮居然把河北梆子汾河湾串到了京剧铁公鸡上，在台上就翻起了跟头来，让现场的观众大呼过瘾过瘾啊。要知道当时的魏文亮已是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家了。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魏文亮和他的姐姐魏文华合说的这段汾河湾的片段。 唱半截满带对词儿的， 那是负责任。 你说什么人？我的儿汾河湾前去打雁， 还得老词儿没变。 干嘛老词儿啊？就这词儿。 有你的老词儿，还有你的。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错了，这第三句。 二句。 第三句。 二句。 三句呢？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外。 这四句。 三一句， 最句， 三一句， 最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 杨果儿 他倒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 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个人得 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别别别， 叫碗。 外边冷， 冷啊，冷也得在外边。 那要了门外呀，但我的儿呀，一那俩仨， 那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上的？ 你们说吃餐一样， 可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 你长了牙口了吗？哎， 晕，晕， 枪， 怎么了？枪， 不是枪， 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不是枪，枪，枪。 什么？你都是唱铁公鸡了你？ 你叫马来呀？我来马童的时候，我多精神呢。 不对，我叫板呐。该你拉弦，我唱了。 没我事， 没你事。 吃西餐。 拿抽抽。 大袋咚个里个咚，咚个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雪人， 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个咚咚里个咚的咚。 雪人， 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你想理不想理？ 我哪不想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了？这是，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了？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魏文亮、魏文华姐弟二人合说的传统相声腿子活分和弯的片段。您能听出来舞台上这位表现异常活泼的吴眼青是位花甲老人吗？我琢磨着光听着听不出来。这相声演员不但能演绎河北梆子这种知名度较高的地方剧种，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戏在相声演员的手中也是信手拈来。已经很少能在戏曲舞台上见到的这嘎调高腔，相声演员也把它搬上了舞台。先让咱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来自黄月的折子戏。上半段旅程要暂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仿学嘎调高腔的传统相声腿子活斗公训女。各位稍后见。 下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幔布遮开了 一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弧形不能免俗的是死变生离，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折子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惋惜？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啊，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对于河北梆子这样的很有知名度的地方剧种，打吊高腔这种地方戏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不过在相声舞台上，您还是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搭乘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要跟您继续来聊一聊相声舞台上仿学地方戏的腿子活，来上一次欢乐戏曲游啊。下面呢，来跟您聊一聊这仿学嘎调高腔的腿子活，斗公训女。读过三字经的朋友都知道，窦燕山有一方娇无子名俱扬这几句话，而窦公训女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位窦燕山和他的义女高桂英之间的故事。嘎调高腔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戏，而这窦公训女的故事流传呢也并不太广泛，但是相声演员还是经过自己的一番刻苦努力把它搬上了相声舞台。像天津的相声名家田立和和王文玉就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演过这个段子。在演出的过程当中，田立和是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幽默天赋，翻斗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包袱，而擅长评书表演的王文玉先生也用评书的形式讲述了窦公训女的整个故事情节。下面呢，咱们一块儿来欣赏一下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这传统相声段子腿子活窦公训女的片段，来感受一下这两位天津相声名家如何在一出情节感人的高腔戏当中加入他们的幽默元素。 唉，